素心一片起情意，今年子次动长生不多一素一望着一望着女子关节扶上肩，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，一席话深深插上好姻缘，痛不及他们金鸡真罗丝一杯酒一杯 家方，梦萦翁子深宫静，我明明朝有事救我呀，父母心急泪冲心，方有路遇到我家，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绝啊，又怎能面向往上将士人来城下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？我杀将士人来城下，皇上你可为？老天下，皇上旨意不能违，才怪们皇上心为真与假，兄弟情分曾经一样。 情深啊，你可知？

家事不心心叫好过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讨我自家有时谁苦痛，抛皮家依旧闻儿富贵颂，同情人房的房走的走，家事摆的摆铺的铺，哦铺的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段红，为夫妻终不 人因我求真于归，来到这穷乡撇上之功，听是江暖金枝啊美，山能水远长我乡，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 好。

野女徒增 临人间，总算娘子是临朝边，胜过人间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临。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君迢迢，心中事

这小二郎，哎，你养老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肚皮呀，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碎。 是，铁马。 这 爱我放任比我小， 哎呦，这得烦我儿子你。 第三个儿子不嫌小，道长告罪了。 行， 他来在天堂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亲娘。 一通太也不像话了啊，哎呦哎呦， 听众朋友再会。